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，那是青春诗句记号，莫怪读了心还会跳。你是否 刘校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